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嘅、 黎远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又嚟到每个礼拜一次同你鸠吹二十、三十、四十。 你就鸠吹我哋个节目，大佬。 O K， 我诚意噶， 鸠吹唔诚意得嘅咩？一次 话明鸠吹又诚意。 咁咧，今日咧又系一啲非常之有我哋回忆嘅话题。 唔系，因为最主要喺个 Facebook 我哋 group 嗰度咧，就呢一个 topic 咧，就最多人回嘅，就回咗六啊几个。你知我哋嗰个 group 系冇人讲嘢噶啦，除咗我之外。 我都有嘅，但 少咯。咁但系即系我留咗好多嘢，但系个 feedback 都系低嘅。但系唯独是呢、這、一个，即系讲呢个 topic 咧，就爆得好紧要嘅，好多人回嘅。 呢、這个 topic 跟住会做十集啊，谂住 OK， 我哋二十三四十会转名，即系其实就系做呢个题目嘅啫。咁你咩题目呢？ 今日題目我哋係最多人回嘅，係講遊戲機嘅啦嘛。 係啊， 咁我哋今日請咗兩個嘉賓。 緊要啊，有業界嘅一啲 業界嘉賓。我哋請咗兩位啦，先鋒啦，一位就布冧啦，打個招呼先啦。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又咪啦，咁。 Hello。 兩位都係早年賣遊戲機嘅朋友嚟嘅，咁啊可以即係除咗我哋講呢個主題之外，又可以即係問下佢哋，訪問下佢哋，又即係對於賣遊戲機有咩古惑嘢啊，有啲乜嘢嘅經歷啊、搞笑啊咁樣都。之類嗰啲啦嚇， 咁仲有一個人啦，阿京一，你 隱形 啊，隱形啊， 間唔中我參與某啲節目咧，都唔會有我個名喺個主持嘅 list 度， 咁得意，唔緊要把聲得噶啦，係啦，咁啊，喂，坐得喺呢台咧，咁我哋今日記住主題，我哋要集中少少，一講遊戲機咧，即係好似好撚闊咁樣，咁啊係講家用嘅遊戲機啊， 家用遊戲機， 擺喺屋企啊， 同埋我哋撇甩咗獅子啊，咁啊，因為二十歲嘅代表咧。是講不到遊戲機的，因為實在太後生了， 絕對明白了， 是吧？所以我們有回上一年， 二十歲要講手機， 講手機， 手機遊戲機， 手機遊戲機會好一點，但如果你 都有，不過就不夠全面咯， 不夠全面，講新那些咯， 就 是只能夠講新的光碟那些咯。 啊，那我現在接入話題，第一部即是大家以大家的認識，第一部家庭遊戲機是哪部呢？ 亞達利咯， 亞達利， 絕對是亞達利咯。 我原先都以為是， 肯定。 我幾十年嚟都以為是亞達利， 我認知以來都是以為是亞達利， 是近幾年才發覺是不是的。 因為我在有亞達利之前，我已經擁有一部家庭。 你擁有過啊？ 我擁有過，我爸買的，但我就真的唔記得咗咩名。 屌佢係一條，佢話呢一條藍血嚟噶，仆街佢同我哋唔同。 但係嗰部嘢喺香港 聽到已經覺得有富有啦。 有出現過，有出，但我因為嗰陣時，但我都唔係我自己買啊，我老豆買嘅啫。咁嗰陣時嗰啲遊戲，即係亞達利最初嗰啲係咩遊戲啊？都係啲非常之起格啊，嗰啲咁嘅乒乓波啊。 嗰啲應該係嗰啲射女、保女啊、打飛機啊嗰啲咁嘅類型嗰啲。 打飛機硬係由細到大都係好興嘅打飛機。 我諗講講個 background 先啦。最初第一代研發嘅遊戲機嘅國家咧，就以我所知應該就係美國嘅。 係美國。 亞達利咧，之前你而家擁有嗰部所謂亞達利再前身嘅第一部遊戲機咧，都係美國發明嘅。以我所知，就佢嗰部遊戲機咧，其實佢係一個好搞笑喎，佢似一個傢俬多過似個遊戲機喎。係我喺相度我見過啊，網上面係一個木紋嘅，然之後有支 joystick 喺上面嘅。跟住有一兩個掣啦，我唔係好記得啦，淨係知道係咁樣樣。 我冇記錯係一粒掣啫， 一粒掣 係咪啊？ 應該係 係一粒掣啫嘛。咁玩嗰啲就係頭先你講嗰啲咩？嗰你即係而家打飛機同以前打飛機啊， 射堡壘啊，打怪獸機啊。 即係我講我哋我 太空侵略者啊， 嗰陣時有 係啊，冇錯有 㗎啦，就係嗰陣時㗎啦。 哦，咁我玩咗啲，你講太空漂流已經好啦，即係先進㗎啦。我嗰陣時我再前一步嗰部機就真係得兩條巴， 係 即係撞下粒波，有粒波喺中間撞嚟撞去，唔好俾佢跌落窿度嗰啲啊之類最基本嗰隻嘢嚟㗎啦。嗰陣時已經玩咗遊戲機啦，不過嗰隻我相信講咗出嚟咧都冇乜人記得嘅話就算啦。咁我哋直接去亞達利先啦。 亞達利我冇玩過。 要你梗係啦，你點解窮撚？有咩遊戲機玩啊？老實講， 所以咩窮撚啫？我係窮閪啫，屌你！ 呢個話題係我嚟嘅，發俾我嘅。OK， 咁啊，亞達利，但係其實我想玩咧，我係冇買到， 我都冇買到。 我屋企嗰時真有一部亞達利。 你有亞達利啊？ 係啊，屋企 揾有錢。 啊，唔係我個表哥嘅。 哦，即係你都 知。咁啊，但係就一定要搶佢翻嚟玩咁。 因為以我所知，阿布林都一條窮閪嚟㗎嘛，細個。 我細個係一條窮閪嚟嘅。係 啦。 後屘細個。因為有窮閪，所以大個就要努力揾錢、 哦， 所以 呢度只有傑斯啊，細個唔係窮閪嚟嘅 啫。咁啊， 點啊，阿達利你夠咩啊？ 唔係阿達利，我又係黐人哋咯，黐咗人哋部機翻嚟，唔知點解擺喺我屋企玩咯，又係。咁但係嗰陣時，但係我最有印象咧係佢啲手骨好手掣，嗰啲嘢咧 係啦， 嗰個長度咧 絕對喺。而家現今嘅遊戲機裏邊揾唔到， 揾唔到嘅。 佢係 joystick 嚟嘅 ，joystick，OK，、 okay、 一個四方盒上邊攞碌棍， 跟住 個頂有粒掣， 就紅色嘅一個頭嘅啫。 哦， 咁啊嗰支棍咧就唔同你之後嗰啲家用機嗰只棍仔，即係唔係你而家 PS 嗰只都嗰粒嗰粒蘑菇啊咁樣啊？佢真係咧一手揸，即係一手嘅長度，就揸住就個手感好得意。 打法都係想像唔到， 係啦，我揸法都係想像。 因為同期嗰時咧，有一隻我哋實用玩嘅玩具嘅賽車咧，又係咁上下控制嘅，一嚿嘢，然之後有支 joystick 咁喺中間，然之後你揸住嗰嚿嘢，然之後隻手掌咧擺中間度咧，要揾隻手指公去推嗰粒波棍嘅。 係咪話咩假㗎？或者即係賽車，但即係佢喺度搣咁，但係其實係個玩，即係其實唔係一個 滾動。 係啦，電視係純粹一個滾動，你喺度喐，其實喐嗰個車嘅啫嘛。佢係一個滾動，一個扮曬有個賽車個軌道。 同埋嗰陣時亞達利係點樣樣咧？其實唔係個個能夠擁有嘅。咁嗰陣時 咧， 其實講翻又可以講翻屋村仔嘅經歷啦。因為嗰時玩亞達利咧，係喺人哋啲屋村嗰度咧，裏邊商場啊，裏邊有啲士多，然之後佢擺部電視機出嚟咧，然之後咧就俾你玩。 逐局收錢， 幾多毫子一次？ 係啊， 咁樣樣嘅。我哋以前就係咁樣樣噶嘛，玩法。 逐局收錢嘅。咁啊，亞達利真係唯一，我諗 亞達利真係冇咩好講嘅，其實 唔係最取真係嗰日咩？ 係足球，我記得係足球，係有足球 嗰只嗰係足球你叫 係幾個 平面足球啊？ 係平面足球啦，總言之係俯瞰式嘅。 最大嘅推介應該毛毛蟲。 啊！ 呢個喺電視嗰陣時都有人玩過，我記得。 電視賣廣告，推行賣廣告嗰陣時 講啦。毛 蟲係玩咩㗎？ 毛毛蟲係一條蟲喺度周圍咁喺度落，之後下邊喺度射佢，射佢個頭，跟住就係咁射，即射個蟲頭，蟲頭重生都得。如果你重生咧，就會變咗兩截，跟住就係咁射，射就會冇咗咧。咁跟住為之過板咁嘅，之後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快咁樣。 有啲似貪食蛇嗰啲咁 差唔多嗰只啦。 呢隻我諗起個難度好高嘅，其實好難玩㗎嗰陣時。咁喂，但係亞達利興，即係其實我記得唔係興咗好耐嘅啫。我記得我即係喺我印象咧，好快亞達利即係我講出嗰幾隻 game 咧就被淘汰啦。之後係咩機啊？ 之後代表作就係任天堂紅白機啦。 就應該紅白機啦。 即係跟住咧，定係如果不神市啲商場咧就賣世嘉。世界一部咧叫做好，我唔記得係二代定三代。 臘腸啊嘛， 唔係臘腸 啊，長形嘅， 方形 啊，我有啊嗰部， 我都有， 好玩啊， 長方形， 佢有得入帶同埋入佢嗰個都唔叫碟啊，係 啊， 嗰只類 一份帶嚟嘅，佢有兩種，一種咧就好似 PC Engine 嘅卡。另一隻就插帶嘅，佢就可以兩邊插。 係啊係啊， 你講嗰只應該係 Mega Drive。 唔係咩嘅， 後期嘅啦， 咩嘅前身， 臘腸啊，長 嘅。哦，我好似記得好似錄影機咁樣樣。 係啊，差唔多，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時我好想買，但係冇能力買。我最記得嗰陣時咧，就佢有一隻遊戲係 Rocky 嚟嘅。 啊，有。 係，但我就好想買，因為好時好。 但 係 咪同紅白機同期？ 同期， 都係同期。 但係嗰陣時，我想呢部機我有印象，但係咧係。因為 唔算話太 h 紅白機一拼埋佢咧，嗰部係垃圾嚟。 其實應該咁講，紅白機係有啲係即係後期 h 嘅。嗰部世嘉咧就係喺啲大公司， 因為嗰部有行貨叫做即係其他地方。 因為我記得嗰支紅髮機咧，我第一次見咧，又同你差唔多啦，就係、是、喺文具鋪，咁又係收錢咁啊。咁話説啱嗰年其實又係未有得賣嘅，咁我嗰年去日本旅行。跟住咧就喺嗰邊買一部翻嚟， 真係富貴， 真 係 全個， 嗰年代都入， 嗰年去日本 啦， 所以我有幾肯定我其實，嗰陣時啱出冇耐啊，我好肯定，即係幾大信心，我係頭一百個有呢部機。 所以我哋呢個節目唔係好適合佢其實，我哋個個草根同埋個個都係 草根。就算而家話俾佢聽，而家對草根先， 就算一齊做個心都唔係咁舒服。係 冇錯， 聽網台咩草根先？你而家講話係咪要將呢個位置咁定性先？嗱，個題目轉咗去 Kevin 同我，題目轉咗去。 仆街又有內部矛盾啦，真 係。啊，呢個題目同我另外一個啊。咁我其實講個紅白機，頭先你嗰部咁嘅垃圾。 咩你嘅垃圾？ 係啦，嗰部機都財差㗎。 機唔算垃圾啦。 紅白機話佢嗰部垃圾，你講下。 世界嗰部 真係窮禮冇。 都唔 係 話 佢 垃圾， 係 有幾隻 game 係經典 game。有幾隻經典 game 嘅都。 係啊， 佢有隻， 我記得 叫做火龍嘅 game， 記得有個人揸住碌炮周圍飛來。 啊，記得。 我哋 係咪喺嗰部 機？ 係 嗰部機，街機移植㗎。 呢啲咁樣㗎嘛，類似嚇。 仲有 個人攬住碌炮周圍飛㗎嘛。 仲有歐運添。 歐運都算是經典， 歐運都那個機都有， 咁我好懷疑那部機是不是在紅白機，即 係係 肯定嗰年代，係嗰年代。 歐運喎， 歐運好簡單啫。 屌，咁我懷疑我都有埋嗰部機，撲街！我記得我屋企玩歐運嘅。 屌你！ 屌，咁垃圾唔買得嘅咩？買定買一邊唔得嘅咩？而家 第日之後嘅絲巾五代嗰時，我都佢都有出過， 有再出過， 有出過，有出過。 可能係絲巾五代嗰段時間。 但嗰個就即係你世界五代嗰個就靚好多啦， 咁當然 已經 係。但係講紅白機嗰個紅白機真係個， 但紅白機 我人生裏面嘅經典嚟嘅。 哇！嗰陣時， 但紅白機我係冇擁有過㗎， 唔 係 嘛？ 冇擁有過， 我都冇擁有過。 玩就有玩過，即係有玩過。 一陣我就會講喺呢個分叉路上面，我係揀咗另外一條路嘅。 哦，咁我行翻嚟主路先，我點都要講個紅白機，個紅白機。哎呀，一講起 就講紅白機， 一講起企都扯埋咁滯，因為咧真係啊。我以前買咗，我淨係即係瞓唔著啊！一起身咧，等下真但七點幾無端自己起身咧，就走埋去部機度打噶啦嘛。嗱，紅白機第一個 game 一定係接觸嘅咧，就係 孖寶， 唔係冇人要孖寶啊，只要頂貴撲你街。 頂貴咯， 係啊， 頂貴， 頂貴，嗰個名其實好乸衰啊，頂貴。 咁係咁頂個貴噶嘛，嗰個遊戲大佬啊。 唔係喎。頂龜啊！真係其實我玩嗰陣時應該咧，其實嗰陣時其實你講啱，個真正名叫孖寶兄弟，但係咧 唔係孖寶兄弟都係作㗎啫，佢哋話唔撚關事㗎， 梗係唔係啦？嗰個真係係啊！屌咩 咁同孖寶兄弟有咩關係？ 嗰個真係叫唔係，我就話你其實個名冇錯嘅孖寶兄弟，但係我哋嗰啲全部玩嘅叫頂龜，但係其實佢有隻衰機係真係頂龜㗎嘛，喺嗰啲水管嗰度就喺只孖寶兄弟係用嗰個character 係啊研發即係新研出嚟㗎嘛，但係嗰陣時 嗰啲都係嗰個主題嚟嘅。 係啦，但係嗰陣時真係頂龜嗰個 game 咧就唔 hit 嘅，冇人玩，後屘佢轉咗做呢個咩孖寶兄弟咧。就好 hit 啦！嗰陣時我去呢個文具鋪排隊嘅時候咧，就係玩呢個孖寶兄弟。 其實我想補咗一句，孖寶咧其實應該用第二隻 game 合併添，因為佢叫英雄救美。個類似孖寶兄弟嘅物體就行條斜路，上面頂一條星星，就捉個女仔嘅，佢就係咁掟個，係兩隻合併。 我發現我細個真係好撚有錢，唔講笑。你頭先講嗰部機，你頭先講嗰部機，我唔係喺家庭去㗎。我係有座街機喺屋企㗎， 哇！我頂你個肺， 即係，但我都唔知點解我嗰陣時屋企，我懷疑屋企以前係唔知做咩生意嘅，唔知點解有部咁嘅機咧喺屋企玩嘅。 你咪四大家族嗰啲 屋企？我唔知啊，咁而家好明顯就沒落得好緊要啦，我想話。 呢啲唔係街機啦，你屋企部機嚟㗎嘛？ 即係我記得嗰部啦，嗰部係登機康啊嘛，叫做。 冇錯。 係啦，有其實得兩排嘅啫嘛。係啊，就有星星掉啲木桶。 得兩排咁啊，好快玩曬。我都玩過呢個遊戲，但係。肯跳嘅咩？避都唔 係啊！避同埋你攞咗個錘又係咁揼啲桶啊，衝上去噶嘛，得兩排啫。啱啊！咁呢兩啱係兩隻合併咧，就變咗呢個即係孖寶兄弟啦。孖寶兄弟就經典啦，真係你會應該就算你冇部機都玩過啩？ 玩過，有變大摘花變大，食嗰個花變大噶嘛。同埋會變白色， 食咗花咪變大，食咗花射嘢， 射嘢咩？ 嗰條胡夫可以變大啫， 食菇變大嘅， 同埋我淨係記得係無限獎咯，可以無限即係無限隻啦嗰度。但係其實嗰個係 Bubs 嚟㗎嘛，佢去拉屎嗰度有隻龜喺上面跌落嚟，佢噔噔噔噔噔一路加分加到。 所有 game 都有 Bubs， 佢有 Bubs 最好玩。 係啦，我想話紅白機最出色嘅就係咧， 每一個 game 都有 Bubs。 我冇懷疑佢最初可能係 Bubs 嚟嘅，但係我諗再後屘係專登設計呢位，因為佢有啲攻略本咧。係齋講嗰啲嚟㗎嘛，即係每隻 game 有啲咩 bug 啊，你就用嗰個咧就可能係獎錢獎命咁樣㗎嘛。咁呢、這個孖寶兄弟咧就最、啊、即係我諗係已經係即係同任天堂啊，我覺得佢條命啊連成一體啊。 都係。 佢唔係呢隻 game 咧就冇急即係去唔到今時今日嘅。咁啊兼且咧佢係除咗你頭先講啲 bug 啊，佢就有啲即係嗰陣時玩 game 就好 straightforward 嘅叫做好直接嘅，就冇咁多古靈精怪嘢啊。咁佢有時有啲撞上個天道或者撞上去有啲路本來唔係行嘅，咁 就間走咗上咯， 係又因為捷徑嚟啊，又可以跳牌啊咁樣啊嘛，就開始咗有呢啲咁嘅鬼馬嘢咯。以我記得就係、 是。係啦，因為呢樣嘢係真係最令人深刻嘅一樣嘢嚟嘅。佢可以突然間由第一排掉到第三排， 啊、好似係， 你佢可以又再重新再玩一次，所以個遊戲個性質係好大， 個變化多啲啦。 即係你唔會哇，一有條路就咁行曬，你去到每一個畫面咧，你都想撞撚爆曬啲磚啊！ 應該咁 撞 Q 曬去啦！ 呢個遊戲可以打破咗以前嘅，淨係齋打飛機啊、賽車得個啫咩啊咁嗰啲咁嘅嘢。 即係佢除咗考你反應咧，你仲可以有一個即係叫探險嘅心態。 冇錯。 啊喂，我見親嗰啲。咁嘅咁嘅桶啊水管啊，就踎落去睇下踎到噶啦嘛，點都試一試啊嘛，有時咦有個窿跌唔跌得咧，有時跌得咗。 唔係你喺街見到女都係咁噶， 呢個都係有個冒險。 著裙有啲人啊嘛，呢啲叫。 我係嘗試撞入去啫，但係 嘗試你每條女你行行下嘗試下噶嘛。 咁啊，孖寶兄弟之後我諗呢個 game 跌咗啦，之後其實仲有咩 game 紅白機大家係最有印象啊？ RPG 嘅太空戰士咯， 太空戰士算唔算後咧？ 唔算，哇！佢有好 N 咁多代㗎嘛。 我知。 呢隻又係 紅白機應該係出到三代，一二三。 係啦，係啦，呢隻又係，但係嗰陣時話最 Q 奇怪，我覺得嗰陣時嘅香港人咧，好似我呢啲咁樣咧，好撚醒啊！日文嚟啊，嗰啲 game 唔知點解個個識玩㗎。 冇撚錯。 RPG game 嚟 㗎，嚟撚 曬譜喎。我嗰陣時都奇啊怪，我話咦日文嚟喎，但係我睇好似識睇咁啊，嗰啲唔係好多嘢揀嘅。 攻擊防御波法， 無端識睇曬嘅喎嗰陣時。 好勁喎，仲要全部都係片假名嚟嘅喎。係，哇真係嘅，但係而家你調翻轉頭叫我睇日文打機，我睬你都傻。 係啊，但係嗰陣時就 嗰時冇得揀啊嘛， 玩到津津樂道， 啲潛能就逼咗出嚟啦。 覺得自己係仔咁。 年代嘅 RPG game 好多都因為後期台灣出咗個所謂嘅攻略本。佢每一隻 game 嘅攻略本， 我呢個好後，佢算好入面到好後期，中期啦，咁紅白機中期開始有啲中文嘅， 中文嘅攻略本係， 即係嗰邊開始有 講嗰隻 game 嘅攻略本， 係啦係啦係啦， 呢個打斷啦，嗰、那個攻略本咧，我哋以前屋村又好，邊呢度好平民化嘅，係一啲打字打出嚟嘅，或者手寫出嚟影印本嚟嘅，最初係。一份份幾蚊，即係一兩蚊咁賣出嚟嘅，最初係咁樣樣嘅， 之前 唔係有咁精美印刷 㗎。因為之前你所講嗰啲咧，就應該係一啲雜誌裏面每集咁樣印出嚟，就將佢釘埋買翻一份攻略本嘅。 係啊係啊， 但係再早期嘅時候咧，就真係一本攻略本 嘅。係係 係，一本本嘅台灣嘅攻略本，但係就全部都係打中文寫中文嘅。 我記得嗰本雜誌叫做唔知咩遊戲樂園。 嗰類型啦， 我記得好似叫我嘅遊戲， 嗰啲你唔好忘記嗰啲影印嗰啲啊，做 game 鋪都賺唔少啊！ 我哋都賣唔少啊！ 呢啲真係 嘅咧，只 game 叫 Saga， 我啲浪漫的 Saga， 浪漫性 Saga， 浪漫 Saga 係啦，我嗰份攻略本我仲記得賣到係75蚊影印本， 咁過分， 好唔係好奇怪？香港嘅遊戲機鋪即係賣遊戲機鋪頭嘅主流嗰個營業嗰個利潤咧，係可能係多數傾向呢啲。多數賣多過賣官方嘅嘢， 75蚊買份影印會俾人都離曬譜。 我哋都好有心機去逐頁印嘅，我哋要慢慢逐本搜查嗰個去齊俾你哋。 我都記得，即係我本人咧係好反對買埋啲咁嘢，我玩機係唔乸睇啲咁嘅攻略本嘅。但係真係睇住啲友仔都係排住隊買嘅喎，冚冚聲係，因為有啲 game 老實講，後尾出嗰啲 game 咧就開始離譜啦。以前咧。撞下咧，都係玩得爆嘅嗰啲 game。後屘再出落去咧，你唔睇攻略本咧， 有好多地方係過唔到嘅。 係啊， 咁所以就一定要買啦，就逼住你一定要買啦。咁啊，即係只 game 即係開多條財路，即係唔俾自己又好，俾其他地方都好啦。嚇、嗯，就整多條財路俾人咯。咁但係嗰啲 game 就開始我唔玩啦，因為我覺得睇攻略本就成日即係跟曬咧，咁樣咁玩就冇意思啦。咁啊，開始我唔玩 RPG game 啦，跟住就係、是。除咗你話頭先你講嗰啲都係 RPG game 啊， 勇者鬥惡龍唔算啊嘛， 仲 RPG，RPG 哇呢只又係喺日本好離譜嘅，啲友仔係專登唔翻工唔翻學咧，走去排隊買咁 嘅時候，呢都係好恐怖 嘅。但我想問下，佢咪話有碟嘅，咪出一部紅色嗰部碟機嘅，嗰部好似係台灣出㗎嚇。 唔係，嗰部原裝都係日本任天堂自出嘅。 哦，都 係 任天堂自。 但係都出咗部紅白機有。即係三年啊，兩三年先出咗部。 兩三年之後嘅 先有，兩三年先出個 磁碟機嘅。嘅遊戲機嚟嘅，佢另外出嘅 game 全部都用磁碟嘅。佢本身亦都有出啲原裝嘅磁碟嘅，係、 啊、 黃色一隻一個膠盒一張相咁樣。 其實人哋本身就係玩原裝嘅。 每隻碟嗰時都記得，約莫都要賣，我當年都要賣百零兩百蚊一隻。 黐線！ 即係要比大 game 叫做平啲嘅遊戲。 大 game 幾多錢啊？當年？ 大 game 貴平質都二三百，貴質都 當年嘅二三百。 你係講原裝啊？ 係原裝 game， 原裝。 嗱初代係打原裝㗎嘛，我哋係好正味㗎。 我記得當年有隻 Star War 好靚嘅，嗰時係嗰、那個 game， 我成要買六百蚊講，即係當年啦。六百蚊差唔多嗰時買咗部機㗎， 冇錯。 係啊，真係㗎。 六百蚊你賺幾多錢啊？ 其實講真啦，做遊戲機呢行咧，今舊時嘅年代同而家年代都冇分別。其實每一隻 game 都係可能賺你。十廿蚊或者幾蚊， 所以你買嗰啲攻略係最快啊，七十蚊。 永遠都係買攻略係最揾錢啊，買啲外圍嘢、 周邊嘅 嘢最揾錢。 咁、okay. 但係其實佢出咗嗰部紅色嗰部我都有印象啊、嗯，白色跟住有嚿，佢個 有 啲 黑石頭， 有黑色嘅 T 字咁樣嘅嘢，吸咗落去之後就薄咗一部出嚟㗎嘛。係 啦， 即係嗰部就唔係玩翻佢大 game 嘅，就另外都係 玩佢嘅磁碟 game。 玩佢自己磁碟 game。 即係其實佢將磁碟 data 就撈咗嗰個黑色嗰嚿入邊咁樣打又插落去玩啫嘛，都係。嗰陣時我 啲係細啲或者嗰樣 嗱。嗰陣時嗰啲 game 係一定係講緊幾十。K 咁樣， 我諗好細啊， 都係 一隻 floppy 都冇啦。 咁喂 ，floppy 其實 floppy 有咩 game 係最經典？你記唔記得？有冇？ 即係碟 game 啊！ 我 唔知你問佢哋先知呢個真係。 floppy 最經典係。 我又唔好記得啲名，不過有個人仔紅色頭黃色身，好似個超人咁行落去射嘢、打嗰個叫咩名？我唔係。 floppy 碟林克冒險即係薩爾達。 係啊係，我正想講呢個薩爾達嗰只嘢，又呢只又係。爆曬嘅 game 我都有玩， 癲嘅嘛又係。 嗱呢只 OK 好玩喎，因為其實咧 action RPG， action RPG， AR RPG 叫做， 係啊係啦。但係嗰陣時其實嘅 action RPG 就你諗下 action， 你嗰陣時其實你所有嘢你千祈唔好當而家咁諗，你要將佢有咁平面得咁平面咁諗咯， 簡單化 嚇，簡單化咯。咁你就係你佢撳攻擊咧，你就係見到把劍仔篤出嚟。 其實嗰陣時嘅遊戲咧係傾向多想像多啲嘅。即係有好多嘢你要腦內補完嘅，因為佢自己嗰個技術上唔可以做得咁多嘛。即係其實有少少似睇小說，個畫面就要你自己個腦裏面去做，係㗎，真係㗎， 都係。我即係有贊同你，佢嗰個畫面咧，其實就真係 過場畫面嚟㗎 嘛。你係要加好多想像力，你先覺得好玩。 如果你有玩個足球小將，你就明白㗎啦。 哇！ 全部都係畫面嚟嘅啫嘛，過場畫面。 哦、世嘉嗰時打嗰啲即係譬如有一隻叫黑帶十段咧，有個人喺度跳下，後屘即係一路 空手道。 黑帶十段，佢跳起，即係嗰啲好簡單嘅啫，即係嗰啲人咧行出嚟係，咁行出嚟。 我知係咪空手道啊？ 係咪空手？佢唔係。 我覺得係啦。 我唔記得。 我知你講邊只。 總之個天道會飛個力字出嚟，你踎低一彈高就跳咗食咗個力字咯。 哦。啲喺度走只。我以為你講街機嗰只。 但呢個就好玩嘅， okay. 但係就呢啲佢反而我覺得世嘉遊戲就唔係話即係冇任天堂嗰啲咁，即係計個畫面啊，就冇咁雞噶嘛，就細緻啲啲咁多嘅。就即係個感覺就舒適啲，所以我哥中意打世嘉多啲。 係啦，所以嗰陣時咧，因為分咗兩條路啊嘛，世嘉同任天堂。任天堂咧就係、是、集百家大成，即係好多 乜嘢都有， 好多 廠商。佢遊戲性係真係 好多廠商加入嘅，但係咧佢係主攻係趣味性嘅。 係啊係。 但係世嘉咧就由頭到尾又。即係我唔敢講 day one 啦，起碼佢都好早期開始啦，就傾向由呢個畫面開始着手。 係係係，任天堂又比較鳩啲㗎嘛，嗰啲遊戲 畫面鳩好多， 但個遊戲性就 真係。但係任天堂反而有一個好處咧，因為我中意，因為我冇擁有過，因為我都係我啲朋友有嘅。我反而中意任天堂有一個好處咧，佢好多啲真係你可以，譬如嗰啲叫模擬啊、戰略嗰啲遊戲咧。就令到我哋多啲人會玩呢，尤其是我哋嗰時鍾意玩賽馬 Winning Pose。 Winning Pose 再之前有一隻叫好似叫做魔力小馬定熱鬥小馬，唔係熱鬥小馬，係一隻阿旋風馬仔，後尾又出漫畫嘅，佢一隻 白色嘅馬仔嗰只， 係啦，佢係一部賽馬育成遊戲，即係好似 Winning Pose 咁嘅，但係比較卡通啲嘅。咁你嗰時譬如你養嗰隻馬呢，譬如佢有冇狀態呢，你靠睇佢個馬樣嗰幅相個眼神。 笑啊俾 你睇。係啊，佢眼瞓呢即係好攰。 西晒面咁 樣。係西晒面好攰啊。但係佢隻眼好精靈，即係代表個 top form 啊咁樣，但係玩嗰啲嘢好搞笑。 但就真係鬥，即係鬥賽馬嘅都係。 鬥賽馬嘅。後期就好出名啦 ,Winning Pose 而家光榮出㗎啦。 哦，光榮好嘢，光榮好中意啲嘅。 光榮最出名就因為點樣解出名，係出名佢賣個 database 勁。佢係買咗好多，由當初係冇版權嘅，到後期再買到版權咧，係將成個日本馬壇咧嗰啲資料庫擺咗落隻 game 度嘅， 即係好似而家 FIFA 一樣。 但日本馬壇我哋係全部唔撚識噶嘛。 系啊， 真 系。但系你又玩得好拎过瘾 啊！你唔好，你唔好话。 我哋嗰阵时其实玩咗啲人咧，全部咧都当咗自己日本人嚟 啊！系啊，你唔好话。虽然我哋系唔了解马坛，话俾你听 ，Winning Pose 咧系真系令引导到好多香港人去留意日本马圈嘅，呢个系真事嚟嘅。 真系啦，大佬，佢日玩嘢玩都系嗰啲马，佢都唔知嘅，佢点都要留意下嘅，真系。但系即系嗰阵时嘅，唔好话，因为。即係少少嘥topic 就係嗰陣時唔好話嘅，根本係成個文化咧，就係所有嘢都係日本啊，架仔明星嘅架仔，呢個遊戲機全部係日本，卡通所有嘢都係 hit 到爆。 即係你而家等於而家廿零歲嗰啲，全部都係迷韓風一樣啫嘛。但係佢哋唔了解我哋當初。 即係獅子啊！你 先。係冇錯啦。佢唔了解我哋當初，其實我哋基本上係俾日本統治咗㗎啦，已經。 O K。 喺一個流行文化裏面，差唔多係俾日本統治曬㗎啦，已經。 喂，咁我想問一下，其實紅即係出咗嗰個碟機之後咧，佢跟住幾耐就開始出嗰啲 Dota 咧？任天堂，因為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應該係世界名啦，呢個 里程碑嚟㗎嘛。 超級任天堂啦。 多謝啲台灣。 係啦，台灣。 台灣人開始諗呢樣嘢。 唔係，佢又賣到好似真係咧官方咁樣 嘅， 好厲害。 但係唔知日本有冇嘅咧？ 冇，絕對冇， 係絕對冇啦。後屘俾人告咗佢，但係賣咗好耐先告佢。 因為咁講，後期係有人係轉接攞翻日本賣嘅。 係。 轉接攞翻。 轉接，但係就即係唔係正式，因為嗰陣時咧 ，Dota 咧。佢即係開宗明義唔係用嚟反翻版呀，佢係話唔知俾佢用嚟有啲save 特別功能或者金手指功能， 係啦其實係即係俾你即係加啲錢啊，即係用嚟破解嘅 game 嘅嘢啫。但係其實咁當然最主要嘅 啫，加 藉口嚟啦。所以嗰陣時 一加咗 Dota 咧，就係喺嗰個佢嗰部詞反定係我唔係冇乜印象。 其實咧，佢又將只 game 嘅帶嘅 game 咧，就將轉為 floppy game。 但本身紅色嗰部機唔係入 floppy 噶嘛，我記得。 唔係㗎。 紅色嗰部係入碟嘅，係入碟嘅。 即係個底嗰度咧。 底嗰部係入。 係咯。 紅色嗰嚿就係碟機嚟嘅。 但佢係 floppy 嚟嘅咩？個個都係。 本身因為佢將啲大 game 轉咗做碟 game 啊嘛，即係佢台灣人就將呢個大嘅模式，佢裏面一個 memory 可能大啲，可能要用只碟，要用幾隻碟先可以撈到一隻 game 嘅。咁佢咪用呢個模式去做，咁咪變咗個成本係平咗咯。 咁記唔記得嗰陣時 即 係 第一代嘅翻版啊？嗰啲 係咯。 你唔記得嗰啲上市嗰啲碟咧幾多錢差一隻咧？ 都唔係好貴啊！ 差如果嗱唔大碟， 8蚊至10蚊 啊。係啊，唔大碟嚟，有大碟同唔大碟噶嘛。 最早期應該係。5蚊到嘅啫， 係差唔多幾蚊只嘅啫。 如果你大碟嚟咧，就好似3蚊。 同埋唔同地區嘅，你以前你話 我最早期嗰時，我哋喺高登商場， 嗰度平啲嘅。 嗰時就係一個真係龍頭大哥，即係喺遊戲界，喂高登同埋黃金，冇我諗， 其實喺世界都好出名， 冇人唔識嘅。 係啊， 絕對係一個好。 嗰陣時係帶動咗咧，令到 Maxell 啊、TD 機嗰啲咧，買個 floppy 咧真係癲曬喎！ 唔係同埋我哋要買靚碟啊！你知你買靚碟撲你入街買埋嗰2-3蚊只嗰啲玩下咧，撈多幾次死撚咗啊！嗰碟啊，哇真係好靚！你記唔記得最勁嗰個 game 撈幾多隻碟啊？即係你印象中。 如果最後期嗰啲最大好似係去到八隻碟， 八隻碟啊！我撈第七隻佢壞撚咗，屌你！ 多數都係咁啦，或者 喂大佬啊，我啱啱自己嗰陣細細個幾難，點樣去灣仔嗰條路程幾遠啊？七隻碟翻嚟，唔係八隻碟翻嚟，入到第七隻，預備玩撲街，壞咗碌入係咁入係咁入，即係幾乎機都掉壞 方法㗎喎，又興話八碟啊， 八碟係啊，有八碟 櫃啊。 揾啲牙膏 查下佢啊，喂乜都古怪嘢都有嘅。 我試過攞火機查， 但真係得嘅喎，你唔好嚟。 嗱，我就聽過擺入雪櫃，但係其他八碟啊，雪櫃我都未聽過。 咩叫八碟咧？ 即係將碟屈下佢，屈到瘪爛瘪爛，即係裏邊爛曬為止啦。 你聽到 啪啪 聲，掂啦，跟住入落咧，佢又撈到 嘅啦，係 佢撈到嘅。好乸古怪。 我試過嗰個帶唔得咧，就攞火機彈一彈佢咯。但係當然唔係喪燒啊，即係攞個彈彈佢，跟住就 唔係最興嘅，咪用啲火酒咯，係咁 啊，吹啊， 係吹， 最簡單吹 啊，即係佢咪紅白機有塊嘢咁，你攣咗塊係吹佢啦， 咁咁吹成面，成面都 係吹，又吹，呼呼，又吹，又插完，又即係連個再 落去，然之後掹翻少少出嚟， 係啦，即係有個支點噶嘛佢，係 啦， 佢有個支點， 你到咗個支點咪著咯， 你到得著，佢你到唔到尖著咧又冇。畫面啫嘛，咁你下吞下吞下，哇點啊喐到就唔可以喐部機啊！一阿媽一個 唔該嚇到到咧，過嚟啲封牌封咗先， 絕對係咁嘅。 如果唔係真係打唔到。 呢個其實就係反而係佢難得之處，你越難得到嘅嘢就越珍惜就係 咁啊！係，即係你係志在打嗰下嘅啫，即係隨後再打唔到，隨後先算啦。你最緊係嗰刻得唔得嘅啫。 我試過連機都唔識幾日喎。 咁都唔火咗， 都冇辦法㗎，啲局住係咁。 嗰部機老實講，我任天堂嗰部機真係非常之襟玩嘅喎。嗰部機我舉起玩好耐，冇壞過。 我諗佢都紅擺好多年啦，超人家呢個超人博士，佢係博士貴過部主機㗎嘛。我最記得佢博士嗰時係2000多蚊嘅，總言之你包埋部主機咧，都要3000-4000蚊。 佢最癲係佢 Dota 幾個 Dota 上㗎嘛？ 試過咁嘅，其實佢 Dota 同埋有個叫 Magic Card， 佢加 RAM 啫，其實 有兩部唔同牌子公司出嘅，一部咧佢 Dota 嗰時係香港公司出嘅，但係台灣人做嘅，就 Magic Card 就台灣製造兼台灣出版嘅出緊嘅。 我記得佢係 Dot 上 Dot 㗎嘛，試過。 但係我話俾你聽，都係同一間代理公司做。 我知道，我香港 Dota 係香港做嘅。 喂，但係我想問一下咧，咁嗰隻遊戲通常每出一隻新遊戲咧，都有即刻有碟㗎嘛？即係都唔係嘅，其實都要等一兩日。 未到嘅，係要等幾日嘅。 咁嗰個種係邊度嚟嘅咧？ 其實有啲人係專門配假呢啲嘢，即係佢係專人做呢啲嘢。 做翻 就有個總有時我哋有啲代理一翻貨，可能有啲暗馬底地。攞一隻未擺出嚟賣嘅時候，已經攞一隻出嚟，去俾佢嚟破解。 O K， 佢破解咗出嚟之後，即刻可以同步佢一齊出一齊賣。 O K， 咁變咗有嗰時個嗰啲速度係好快嘅，跟住我速度，你可能今日有原裝，聽日就有翻版。 即係放息嗰啲都係大賊嚟嘅。 多數都係啦。 O K， 呢啲又 即係有內鬼 嚟啦。 明白。嗰陣時我記得咧，初頭嗰啲遊戲機鋪咧，即係細踎啲咧，就得一部磁碟機嘅啫。你試下揾咗條友仔咧。去幫襯等到撲街嘅，我見過咧，跟住就開始有嗰啲一棟磁碟機嘅嗰啲係插一齊插好多隻碟出嚟嘅。 我都要 copy machine 嗰啲 嚟㗎。你有冇？你嗰陣時有冇嗰部機啊？ 後期啲嗰啲就有啦，即係早期咧，其實 如果到超任 超任年代就會有呢樣嘢啦，因為你其實紅白機年代係冇呢樣嘢嘅。有 都有，我見到有嘅。 有嗰陣時我公司有。可能我公司落後少少啦，俾你公司，因為公司嗰時就行，我記得喺高登嘅時候，佢係行六個 mon， 兩部機就六個 mon， 但係12部機嘅，撳掣左右有個 selector， 撳完呢邊，撳翻嗰邊，撳翻嗰邊，撳翻嗰邊， 好正喎！嗰陣時因為冇個電腦，冇風行， 嗰時啲人嚟抄碟咧都係一擺低碟，你寫低個 number， 然之後你就話喂半個鐘後嚟攞啦，咁樣睇下你寫低所要嘅 number， 有張 list 喺度咁樣，有連帶紙連帶我哋嗰啲所謂 game 嘅封面喺度，咁啊 後 邊都話就寫低個 number， 咁就擺低喺度。 後期做鹹帶嚟咁做㗎？ 冇分別㗎， 一樣 嘅，模式就係咁嘅啫嘛。 喂，咁我想問有冇試過俾海關冚咧？ 其實早期咧嘅紅白機時代真係冇， 真係嘅， 真係完全冇嘅。咁就去到 Dota 時代有一次，我記憶中喺高登試過一次嘅。 一次。 好撚大陣仗，我試過去買 game 嘅時候，即係如臨大敵，哇！撲街冚啊啲，真係即係雞飛狗走啊，又 咩 雜放狗啊咁樣。 嗰啲人嘅心態，其實講真。佢唔會覺得有即知識產權嗰時個思維冇咁高啦。 係咩？而家我覺得而家更加冇，睇我你打開部電腦， 其實我哋好似 咁就當一個正行生意去做， 咁 佢冇諗過會係俾人拉。 啊，係啊，多塔嗰啲 冇諗過呢個俾人拉。 多塔嗰啲其實都係已經係翻版嚟㗎啦。 其實依係一個翻版模式，即係諗翻起嘅時候，但係而家我哋 你有冇少愧疚啊？個內心？ 我唔係，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嗱， 做富人群。 雖然我可能一個歪理，我覺得都係做富人群嘅。 我淨係當個英雄啊，大佬，黐線！佢有啲係即係我光陣一熟嗰啲咧，就係即係知道你哋要玩 game 咧，有一兩檔熟咧，佢俾人冚咧，都剩低雞幫我哋吸，我真係好撚多謝佢哋。係 嘛？ 啊，我講有，我有喎、啊，嗰個屌，喂佢過咗等幾日，即係佢喂快啲唔知喺邊度交收啦，樓梯底啊咁樣咧，佢唔知邊度吸完，因為俾我就走噶啦嘛。 賺幾蚊啫喎，大佬。 係啊，佢有冒險 嘅。其實當年真係即係做呢啲啊，即係同啲客都可以做到幾深感情嘅，因為。真係有啲客真係非常時期嘅時候，真係會求你，你俾我啦，你俾我啦， 俾曬同埋人都， 好似留住鼻水咁行埋嚟同你講，可唔可以幫我諗呢只翻嚟？ 即係真係當自己做拆家啊，陰公。 唔係，所以嗰個時候咧，其實真係你哋應該都賺得唔少啊！嗰陣時級別，即係賣一餅帶或者賣翻原裝 game 咧，賺好少嘅啫嘛，但係級 game。就一定多好多人嚟買啦，同埋你攞一個種跟住你多一個就賺多幾蚊。 其實原裝嘅幾廿蚊，原裝幾乎係冇人買嘅咯，後期 係咯，後期係零 嘅，已經係完全係揸。 唔係早期紅白機嗰時都有啲人有收藏 game 嘅。 嗱，因為咁講，有啲大 game 咧就會特登啲人會走去買翻隻原裝翻嚟玩，譬如。足球小將 好玩啊！ 聖鬥士星矢都有，星矢都有。高有嗰陣時有高達咧，有二色高達， 龍珠啊， 龍珠 啦， 龍珠。 即係總之係一啲出名啲嘅會有。 啊，龍珠就係經典啊，龍珠 係啊。出名啲嗰啲會有咯，但係就後屘真係都好，又唔係你想揾咧，都唔係咁易揾啊。 冇錯， 道路入 啊。我又係中意問啲業界嘅問題。Dota 咧，利潤高唔高咧？ 都係一個高嘅應該係嘛？ 其實嗰陣時我記憶中都係賺到我諗兩三百蚊一部到。 哇！兩三百蚊 絕對好過買主機喎，真係。 咁一定係絕對好過買主機。但係其實我哋都話計啲係都係做啲下難錢多，所以話吸碟嘅一定係俾埋 game 好啦。同埋嗰啲人都似黐咗線咁樣嘅，佢都唔理你咩 game。喂，呢版成版要曬啦咁樣。 係啊係啊。 點解話帶動到任天堂咁蓬勃咧？其實我哋都有分力喺度嘅。因為其實佢 多謝曬。 佢出咗 game 有好嘅好嘅都有壞。講真，一日嗰陣時佢最巔峰嘅時候，可以一日可以出成。四五十隻 game 嘅可以， 係可以巔峰嘅時候，跟唔切㗎。 但係你真係跟唔切嘅。如果每一隻 game 賣300蚊，你去咁賣法，你根本會少咁多 game， 真係大鑊。 但係你少咁多好玩嘅 game， 喂，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呢種模式，先令到你可以玩到咁多咁嘅遊戲，知道咩 game 係得，咩嘅唔得。 所以我覺得任天堂嗰個社長咧，應該嚟香港高個工咯。即係多謝大家幫佢咁蓬勃咯， 我哋都多謝佢，我哋都大家互利互 惠。如果唔係你，點搞唔到翻版？ 想當年業界都咩㗎？點解佢直情香港可以頒到獎俾佢㗎？係 嘛？ 賣咗幾多？嗰陣時即係你再後期啲，喂，差唔多即係每個即係冇話每户啦，但係你成班朋友一定有幾個有嘅嗰部機已經係，即係嗱紅白機之後未到超任咧。其實中間仲有啲嘅 PC Engine 啦 ，PC Engine 係個好勁嘅， 唔緊要 ，PC Engine 真係經典。但我哋 你有冇啊？ 唔係啊，時間差唔多，我哋 哇咁公開啊，大佬， 你有排講。 咁係我話咗呢個題目係做十集㗎，記住 OK。 咁我哋 轉頭翻嚟， 轉頭翻嚟再講個。 我係探長。哇！花生當飯食，聽完耍太極，呢一筆係你哋嘅。Rag 先係大家嘅。其實咧，都係再嚟咗， 唔係嗰啲一埋大交啊嘛。